你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安宁。啊啊神意，明眸快乐，坚持力做道具雄心，你给我们带来了生活安宁。啊 水彩蜡笔和万花筒，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。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，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？盼望着假期，盼望着明天，盼望长大的童年。哦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盼望长大的童年。Yep, yep. I want to grow up. I don't want to grow up. No, not I want to grow up. 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，粤海新歌。 跟着我。 是最美的拥有。 看这世界 wanna stay, oh stay away. I wanna stay, oh 最终最美丽的童年。Oh stay, oh stay. 北京音乐广播，粤海新歌，粤海新歌。 缺少零钱过，可我为什么

们去实现幸福的感觉，其实一直在你身边。 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去幼儿园。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去幼儿园。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去幼儿园。爸爸妈妈去上班，我去幼儿园。 同学们好， 校长好。 同学们洗脸了吗？ 洗了。 尿床了吗？ 尿了。 学费交了吗？ 没有。 谁知道世界的烦恼有多少？谁知道人们的生活有多糟？三二一，倒数去赛跑，告诉你路过的音乐有多好，听了以后就能唱首。 要多么奇妙，就多么奇妙。请你不要去贪多，也不要太少，随便吃点东西， 东西不饿了就是饱。 让我们用埋头的精神，做的少一点烦恼，多一点打包。 每天能看见欧巴妈的笑脸，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。美丽的画面靠我们去实现，幸福的感觉其实一直在你身边。 我们一起睡猫觉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蹦蹦跳，迷恋上你的坏笑，你不说爱我，我就喵喵喵，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。挤在一起的每分每秒，你对我多重要，我想你比我更知道，你就是我的女主角。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，脾气不好是要张牙舞爪，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，我想要当你的小猫。 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呦喵喵喵喵喵，我的心脏砰砰跳。